如果眼神可以杀死叶修的话，那他和君莫笑恐怕早已经粉身碎骨了。在黄少天和卢汉文双剑客的包夹下，居然还能抽出空，在最关键的时候促成了星星的计划。所谓的核心选手，核心表现大概也不过如此了吧。如果说之前那个对幻影无形剑的精彩对应只不过是一次平凡的闪避的话，这一次宇文州却没办法再用轻描淡写的口气说这只是一次命中了。再普通的玩家也能看出此时将灵魂愚者送走对蓝宇来说是多么的要命。看着灵魂愚者就这样朝着风区无可奈何的飞落，蓝宇的粉丝们都恨不得伸出手去拖上一把。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止，现场一片绝望的哀叹声。对于蓝宇而说，这会导致的不仅仅是这一场战斗的失利，而是蓝宇这一整个赛季的失利。他们这样一场豪门战队打入季后赛是根本不值得一提的表现，他们的目标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总冠军。但凡拿不到的赛季，对于他们而言都会是伤心失望的。而今次他们甚至就要倒在八强战这季后赛的门槛上了吗？比赛还没结束，但蓝宇粉丝们在那刹那间已经悲观起来，因为真的已经没有人再能阻止的。是的，没有人，但是有风。灵魂愚者这飞落的方向是逆风进入风区，他受到风力的抵抗，飞落之时突然就是一缓。机会，无数人心中都在呐喊着，但事实上这到底是不是机会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只是发现情况突然有了和他们意想中的不同，于是就觉得这是机会。这还真是机会，不过和这只是因为意外而觉得是机会的观众不同，场上的蓝宇选手中早有人预见到了这种可能性。索克萨尔扬起了他的手杖，轰轰轰，沐浴成风的炮弹及时送来，关键时候苏沐橙不会再错过每一个瞬间。轰，爆炸的硝烟滚滚而起，索克萨尔的手杖灭神的诅咒却还在闪烁着暗紫色的光芒。咒术没有中断，意味着沐浴成风的攻击没有命中。那滚滚的硝烟中最终显现出的是夜雨生凡矗立的身影。用身体来阻挡攻击，没有比这更蠢的办法了。或许就是因为这种办法太愚蠢，太多时候人们都会忽视掉这种可能性。黄少天却偏偏就在这个最为关键的时候来了一次愚蠢的举动，他抛下了叶修，忽然让夜雨生凡闪到了索克萨尔身侧，帮他扛下了这记轰击。叶修的反应可以不慢，夜雨生凡突然跳开时他就已经意识到了什么，他没有去阻止夜雨生凡，相反他立即就让君莫笑朝索克萨尔送出攻击，但是迟了。君莫笑出手的时候，叶修就已经知道迟了。黄少天这个家伙捕捉机会的时候真是不给别人留半点机会。叶修看到他的夜雨生凡有动作时再做判断，再做操作，迟了。夜雨生凡被炸，苏克萨尔接下来也被君莫笑的攻击命中，但是他的咒术却终于是送出了六星光牢。苏克萨尔放出的赫然是这一咒术，封锁海无量，封锁包子入侵。两个冲上的角色看起来都有可能继续对灵魂愚者的绑架，将因为封阻而未能完成的事业进行到底。宇文州让索克萨尔施展的六星光牢到底是想锁这二人中的哪一位？都不是。六根光柱立起，六芒星的封印符文在地上浮现，六星光牢所锁住的赫然是灵魂愚者，蓝宇战队自家的守护使者灵魂愚者。所有人都是一怔，但随即恍然，六星光牢封锁一切，没有伤害却也无法破坏， 想解除六星光牢只有一种可能，六星光牢的时间到，自己消失。除此以外，即使是施术者死亡，六星光牢也依然会存在。这就是术士和法师们的一大不同了。法师是用自己的吟唱和法力来制造魔力，当法师身死时，他们所制造的魔力自然消失。但术士是消耗自己的法力来实现一种契约，哪怕他身死，但契约还在，他所施展的咒术就会依照契约一直执行下去。六星光牢锁定的是灵魂愚者，但这不是封禁，而是保护。海无量、包子入侵可以对灵魂愚者进行攻击，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没办法再把灵魂愚者往封区里送，他们只能处在这个边缘，在长达10秒的时间里等待蓝雨队员前来救援。10秒，索克萨尔六星光牢的效果时间。 干得漂亮！ 因为被叶修干扰了攻击而士气大为受挫的郑轩顿时又精神饱满，枪林弹雨提枪就待再上，却见海无量不躲不让，好像没见那个六星光牢似的，笔直的就撞了上去。触碰，海无量触碰到了六星光牢，只见光柱似是进入了他的体内，下一秒海无量像是被强行拖拽似的，也陷入了六星光牢之中，和灵魂愚者无比紧密地站在了一起。没有迟疑，灵魂愚者立时就被方锐的海无量给打翻在地了，紧跟着是包子的包子入侵，也直接撞上了六星光牢，然后也被锁了进去，对着地上的灵魂愚者就是两脚。观众们目瞪口呆，这昔日犯罪组合是方锐的盗贼和林静言的流氓，会以此命名主要是因为二人的职业，一个盗贼一个流氓，那不是犯罪分子是什么？可再看现在这两个，方锐换成气功师了，这真和犯罪分子一点关系都没有，而包子入侵倒还是个流氓，一个新人流氓。可是这两人在一起，这可真是犯罪到骨子里了。灵魂愚者都被人丢进六星光牢里了，结果这两人不惜把自己也关进去，也要继续对人拳打脚踢的蹂躏，这实在是太流氓了，太凶残了，太犯罪了。观众是这样解读的，可对蓝雨的职业选手来说，这却是战术性的。海无量和包子入侵看似自投罗网，可是这样一来，无论蓝雨怎么折腾，最终六星光牢消失的一瞬间，距离灵魂愚者最近的依然是这两个家伙，到时候主动权可能还是在他们手中。蓝雨战队有办法在10秒中做出当六星光牢一消失时就立即就能搞定二人的安排吗？恐怕不能，在他们身边还有苏沐橙和叶修这一远一近给他们添乱呢。蓝雨战队的选手都在苦笑了，玉文州更是，摊上这么两位真让他有种有理说不清的感觉。可不管怎样，蓝雨还是在努力，被六星光牢一并锁了的两位接下来是别想着什么躲避攻击了，三人大的范围里就郑轩的弹药专家的攻击怎么也能将他们两个一起给扎到，但是只是攻击没办法将两人赶开呀。这时就算是扔个爆缩式手雷也不可能将二人从六星光牢里掀出来，两个角色的所有移动最终都只会被六星光牢给拦下，此时什么也做不了，关键就在六星光牢消失的那一刻。蓝雨自家选手当然无比清楚这个时间，不过星星方面怕也不会不知道，技能效果时间这种数据是没办法藏住的。十，郑轩的枪林弹雨在攻击，苏克萨尔被沐雨成风继续限制住，黄少天和卢汉文继续遭到叶修的拦截。九，同上。八，一样。七，还是。六，蓝雨的观众坐不住了。五，又一秒过去了。四，叶雨生凡和刘云突然一个交叉换位。三， 双剑客同时施展出了剑影步，霎时间场上多出十几个身影。二，乱七八糟的剑客身影齐冲冲地朝着六星光牢这边冲去。一，反身急追的俊墨笑捕捉到了一个流云真身。零，六星光牢消失。到底还是黄少天经验更丰富一些，双剑客的剑影步，他的真身成功脱开了君莫笑的纠缠。落英式，冰与剑背身消出，剑影缤纷。这个时候想控制住目标角色，当然非但有这种强制倒地一雷效果的技能最好。气波盾，但是星星这边的二位却也不是毫无准备，别看战斗时打得那么光棍习性，事实上却始终是很有战术性的。六星光牢的十秒他们数得和蓝雨战队的人一样清楚，至少方瑞是这样。于是一个气波盾在六星光牢消失的一瞬间就已经推了出来，缤纷的剑影悉数落到了气波盾上。这个技能防御的面积更小，但是防御的能力却远比念气罩要强，落英式被这一气波盾完全的化解了。黄少天再想补什么攻击，叶修的君魔笑却已在他的身后杀到。太过在意这端的黄少天也有点放松身后，正盯着前方想继续攻击呢，夜雨生凡突然就浮向了半空。砰，跟着一记落花掌已经拍到他身上，夜雨生凡飞出，只是紧跟着君魔笑也飞了出去。黄少天只顾得解决首要问题，暂顾不上他，而他同样也是为了解决黄少天而暂时忽视了卢汉文。于是他把黄少天打飞的同时，卢汉文也打飞了他。只是夜雨生凡这一飞顿时让郑轩大受干扰，他那些之前省着冷却没用的有控制效果的各种特殊弹药此时正一股脑的奉献上来呢，结果半路飞出个夜雨生凡。荣耀有同队伤害豁免，但是攻击也不能就这样穿着自家角色的身子过去啊。黄少天已经努力控制角色不受干扰，这些个攻击却还是打到了夜雨生凡身上，顿时都好像伪劣产品似的，啥效果没有了，就这么吸了。而这边卢汉文操作流云打飞的君莫笑当然也是很有战术性的轰飞撞向海无量和包子入侵，只是君莫笑这刚被打得飞起，千机伞就撑过头顶，咔咔咔变成机械旋翼飞着就自己走了。